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三天那富贵一场戏，满有秋容还是要风，是我不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